都是叫老带新，都是经验传承。现在呢，合作对话提出来的叫操作系统啊，大家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操作系统提供的方法论和工具库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的青年教师应该说快速成长，中老年教师呢，他的职业倦怠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他的天花板都打破了。 今天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40天之际，来影都过周末启动仪式在北京怀柔中影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本次启动仪式由中影基地、北京电影学院、影都人才发展中心等多家单位联合发布。同时，美团、携程、新浪三家在文旅、出行、服务等领域业绩突出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北京雁栖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现场签署来影都过周末战略合作协议。新闻热线此前在12月22号报道了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北侧空地环境脏乱的问题。空地紧邻居民区，居民反映学校今年已经投入使用，但是空地上此前部分建筑垃圾没有清理，影响环境。报道播出后，相关单位多方联动协调，由总包单位立即进场，连夜派专人推动清理。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你好，晨光。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来介绍一下基本情况。 好的，这个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呢，位于东三环的三元桥外。此前我们报道中也提到，学校的北侧和曙光里小区的居民楼之间啊，只有隔着一块空地，这个空地长约150米，宽50米左右，还挺大的。在这个报道中，居民提到呢，学校的建设单位在撤场之后呢，空地上的建筑垃圾没有清理干净，残留的土方和路面存在高度落差。据了解呢，这个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啊，是由开发商凤凰城的开发商华润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配建。在之前的报道中呢，居民反馈呢，建设单位在之前报道之后，建设单位中建八局呢，在12月23号就有负责人到达了现场探勘。在中建八局的这个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张经理介绍，相关部门的这个领导探访之后呢，就当天就同属地取得了联系，并且由中建八局呢自费来清理这个无偿清理这个垃圾，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那对此有哪些解决进度与思路呢？ 工作人员表示呢，目前在中建八局进场之前，土方的高差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呢，应业主单位也就是华润要求保留这个地面上的硬化，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和扬尘，在12月24号第二天呢，这个属地左家庄街道办呢牵头组织规划建设部门，还有甲方和乙方呢，共同召开了这个专项协调会议。同时呢，对于目前的协调的方案，就是在先是推动这个地块的确权，对于表面的硬化呢暂时保留，同时呢，对于主要清理的这个散落垃圾、消防隐患的杂草呢，先期清理删盖，并且呢拆除了零碎的防护栏杆。目前在这个先清理后确权，为了这个改变居民的环境呢。中建八局这次主要负责协调，对于这里后续整改情况呢，我们也还将持续关注，也希望这个各方承担这个社会责任，为居民改善宜居环境尽一份力。好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晨光的介绍，再见。 再见。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周末赛场。 冬奥文明我先行，绿色出行文明礼让。 张叔，您又上岗了？ 可不，我现在是咱们社区的文明冬奥引导员。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号召我们老党员为北京冬奥做贡献， 向您学习。这不，我正要去学滑冰，积极支持我们的冰雪运动。 好样的。不过助力冬奥